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75集，暗流汹涌。沈少熙突然来到，并给众人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线索，以及找到了一条地道。展昭他们跟着沈少熙走进了一片林子，那地道的入口相当的隐蔽，隐藏在一棵树里。几个士兵砍断了树，发现树干里是空心的，直通地道。 这都能找到？ 一个侍卫指着落了满地的枯叶。 这种手法在战场上也算常见，通常用来打埋伏，只要找突然死亡的大树就可以了。 原来如此。 欧阳往树洞里看了一眼，皱眉， 还挺深。 白玉堂拿出一颗墨玉飞黄石丢了下去，沈少熙侧耳听了一下，摇头， 没水，不过很长。 士兵们点了火把，展昭拿起一个一跃跳了下去。白玉堂让欧阳在上边等着，他也跳了下去，小梁子和小四子也想下去，不过被欧阳少征提住了。沈少熙也跟了下去，还跟下去了两个手下。进入地道之后，展昭举着火把往前看了看，的确好长一条地道。沈少熙跟着走了两步，突然站住了。众人都以为他发现了什么，停下来看他。沈少熙微微皱眉，良久开口问， 闹鬼了吗？ 众人一愣，两个士兵前后直看。白玉堂想了想， 你听到什么了？ 好像有人跟我们一起在走，但是我听不到脚步声，也没有气息。 沈少熙有些困惑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起望向了他俩身后的娇娇。 你伸手。 沈少熙不是太明白，不过还是伸出手，这时就见半空中出现了冰，随着冰慢慢的扩展，一个高大的冰人轮廓出现了。因为火光的缘故，娇娇的外形比平时更清晰，那两个侍卫惊得后退了一步。沈少熙就感觉自己身在空中的手碰到了只冰冷的手，但那又不是完全的冰，一碰到之后就消散了。沈少熙微微地张了张嘴，脸上现出了笑容来，点点头，和众人一起继续往前走。展昭有些好奇地看他， 笑什么？ 想起了一个人说的一句话，有个人说过，这世上有多少看得见的东西，就有多少看不见的东西，想要一半，就要舍掉另一半。 听着像歪理，谁说的？ 一个只会说歪理的人。 远在边关的贺一航突然打了个喷嚏，揉了揉鼻子，拖着下巴继续看公文。沿着地道一路走，展昭一路捡东西，都是些砖头瓦块之类的。 是搬运那些废宅的时候掉下来的吧？ 那些破宅是临时搭建的吗？ 你对那个老太太什么印象？ 她魅力很高，而且我觉得她并不是真的老太太，更倾向于他是个年轻人假扮的。 能分辨出假扮者是男是女吗？ 这个有点难度，不过可以猜一下。 猜？怎么猜啊？ 首先他体型不大，因为是由一个樵夫背上山的，根据樵夫背他之前和之后脚步声的变化来推断，他的体重应该在70-80斤，对于一个年迈的老太太来说很合理，而且体型瘦弱的话会更让人信服。 但身高体重都可以通过内功来改变， 所以我找机会摸了一下他的手。 白玉堂和展昭了然，的确缩骨功最大的破绽就在于手，内力高能缩骨，但不能缩皮，其他部位能藏在衣服鞋子里，手却必须露在外面，所以很多高手索性手不缩，通过手的大小可以最准确地判断出人的体型。 那么结果呢？ 结果就是 那人是个身材矮小的少年，我个人觉得有70%左右的可信度。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点头，杀害扁青和钱通钱的凶手似乎很符合这种描述。正聊着，众人停下了脚步，因为前方出现了两条岔道。 去哪边？ 无论怎么走，都只是在开封城外转吧。如果城内也有地道的话，邹将军应该会发现。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表示同意。邹良某种程度上还留着狼性呢，耳朵鼻子也是贼好使。他之前的确带着手下和狗在城里寻找了一圈，没发现地道。就这么着，众人在地道里转来转去，走了几个时辰，边走边做记号，最终他们又回到了最先的那条岔路口。几个侍卫累得直喘。 哎，这是绕着开封城转了个圈吗？喂， 哼，是个五角形。 不是个圈吗？ 五条边的距离是相同的。 为什么在开封城外挖一圈？ 以我当兵多年的经验来说，无论是什么用途都对开封城不利，等于是将出城的路给封死了。哪座城也不可能让人在外边挖一条封闭的沟，这是兵家大忌。 等展昭他们从地道里爬出来的时候，天都到傍晚了。洞口欧阳和小四子他们已经不在了，大概是带孩子先回家了。取而代之的是邹良，还有在一棵树上打盹的林业火，以及坐在一根树桩上跟几个侍卫聊天的龙桥广。邹良和龙桥广显然也跟沈少熙关系甚好，许久不见，都问边关和贺一航的情况。兄弟三人走在前边，侍卫们跟在后边。 小四子他们呢？ 林业火瞧了瞧展昭和白玉堂。 你们也就下去了大概两个时辰。 然后呢？ 然后就是刚才黄成军跑过来说开封城里又出人命案了，欧阳去了，小四子和小梁子跟着他走了，公孙在验尸呢。 林业火对两人耸了耸肩表示无奈，展昭眉头打结。 又死人了？谁死了？跟高豪寨有关系？ 哈哈，可不就有关系吗？扁方瑞死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同时站住了脚步，惊讶地看着林业火。 你们猜那小子怎么死的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异口同声：“ 金盆销售。” 可不是吗？ 然后扁胜还是没现身。 喂，刚才南宫记也来晃了一圈，大概是赵真已经知道西北边关来人了。据说前晚宫里派出了几百个暗探，找了一宿呢。开封城就那么大，扁胜就算是只苍蝇都找见了。 他不在开封。 林业火做了个皱着鼻子摇头的鬼脸。展昭和白玉堂心中有数，或者说扁胜已经遭遇了不测。进了城之后，众人一起去了凶案的现场太白居。这是太白居的第二桩人命案了，掌柜的和伙计在门口直抖手。太白居附近又是闹事，围观的百姓里三层外三层。无论是不是江湖人都听过高和寨的大名，这江湖数一数二的门派自然有着江湖上数一数二的高手。这些高手怎么一个个被杀？而且这次的凶手是有多厉害，竟然连续在开封城里作案三次。展昭赶到的时候，发现黄成军将太白居给围起来了，除了开封府的人谁都不准进去，高和寨的人都聚集在门口，自然白慕天也在，扁四就站在白慕天的身旁。展昭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地被扁四吸引了注意力。本来他应该留心白慕天的表情的，但是看了一眼扁四之后，展昭没心思管白慕天了。如果没弄错的话，扁四是扁方瑞的儿子，爹死了，一个十来岁的儿子起码得哭一鼻子吧。可此时扁四别说哭了，连眼圈都不红，他就这么站在白慕天身边，冷眼看着吵闹的高和寨弟子们，还有维持秩序的黄成军，好像死的只是个不认识的路人。 你瞧见了没？是不是有点反常？ 展昭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白玉堂。 白玉堂自然看见了，他不仅觉得贬似反常，白慕天也很反常。白慕天也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一大一小站在人群外，看着高和寨众徒弟群情激愤。展昭他们快步走进了太白居。二楼的楼梯口，小梁子和小四子正蹲在台阶上，一人手里拿着一把筷子，正往楼梯板上放。展昭要上楼，小梁子拦住他。 哎，不要走楼梯，好多血脚印子呢。先生让别踩了，等你们来看。 血脚印？ 林业火赶紧提起衣摆看地面，果然连太白居的大堂里都有几个血色的脚印子，颜色很浅而且不太完整，一直到大门口，这是凶手从正门出去了。赵普似乎是听到了声音，抬头出来望了一眼。 少熙， 元帅， 边关还好？ 众人心中明白，赵普别看平时吊儿郎当，但果然还是会担心。贺一航突然把沈少熙给派来了，的确是有点吓人。 元帅不用担心，边关稳固，就是有些别的事情。 赵普点了点头，倒是放心了。沈少熙从怀中拿出贺一航给赵普的信，飞身上楼，将信交给赵普，又跟他说了开封城外被挖了一条沟的事儿。赵普一听，这还了得，让邹良和龙桥广带人去把地道挖开，看看怎么个情况，然后用土填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